去年北京人口调控效果继续显现，随着疏解非首都功能各项措施的推进，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增速增量继续实现双下降。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4万人，增长0.1%，增量比上年减少16.5万人，增速比上年回落0.8个百分点。为贯彻落实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有序精准承接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省商务厅会同北京市商务委研究制定了河北省承接地批发市场建设工作方案，于日前印发。 是谁在敲打我着？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这里是起点，擦一擦熬红的双眼，年少追的梦叫我敢，孤单旅途谁陪伴，用信念照亮黑暗，谁生来就不怕艰险，想要飞得更遥远，没抵抗坚持的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谁生来就不怕艰险，就想要飞得更遥远，没抵抗坚持的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的肩，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汗水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 情只有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谁都可以让明天灿烂。 也许你现在还是一个人，也许你并不满意这样的状态，但是我想告诉你，那个努力而认真生活的你，那个咬紧牙关不被什么轻易击垮的你，那个即使孤单却不放弃希望的你，总会明白所有的这些生活给予你的苦难的意义，而那个人一定就在不太远的地方等着和你一起听到许美静的《远方》。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

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你说过带我去飞，划过的流星都是爱我的证明，你说过不会离开我，不会留下我，每一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快乐，是不是我的坏脾气永远的任性，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恐惧，我想我也许才来让你受伤害，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969唱片日历。 虽然经常梦见你， 戴佩妮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人生没有大起大伏，没有负面新闻，在她的生活里只有音乐，她甚至不打算进军影视，就专心的唱歌，所以我们了解的戴佩妮也只有她的歌是最好的途径。2001年的电视剧《流星花园》当中有一首《你要的爱》，就是这样一首歌曲让绝大多数的人知道了戴佩妮。也许是她的名字很特别，也许是 MV 中那个抱着吉他唱歌的女生非常帅，也许是这首歌本身就相当入耳，总之戴佩妮走进了歌迷的视线中。此时的她其实刚刚离开马来西亚两年，发过两张专辑。她从小就喜欢文学，在学校里还学过舞蹈，文学和舞蹈养成了她强烈的创作欲。从没有学过音乐的她在17岁时就提笔开始创作，她那个时候常听西方的摇滚乐，偏好各式摇滚曲风以及 folk、 R&B 等曲式，各有尝试。后来他被音乐人陈子红发掘，加盟了百代唱片，后来他把这个经过写成了一首歌，叫《1999》。 生活自由自在啊。 1999那年将要毕业之际，我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要带着我的吉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他也写到，他离家之后不久妈妈就病倒了，而妈妈对他的牵挂让他时常哭泣。独自一个人到台湾闯荡，对于一个才21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很艰辛的，并且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华语乐坛一下子涌现出了很多的新人，戴佩妮在其中。虽然嗓音极富弹性，音色甜美，还入围了多项新人大奖，但是影响力还是有限。但是随着《流星花园》的热播，戴佩妮这才迎来了事业的转机。怎样这张专辑大卖，创作新人的头衔也令她一时无两，很多歌手都纷纷向他邀歌。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专辑《怎样》当中戴佩妮的演唱《好感觉》。 场表演，他穿着无袖 T 恤，头发一直披在背后面，带着淡淡的香味，牵引了你的视线。 云上走一趟， 整夜不回头。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伤心的责任，伤

以及他们止足容息的茅屋。我们不知道脚心触到青草时的甜适，我们不晓得鼻腔遇到花香时的兴奋。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春天来的时候，我们就该学一学鸟儿，站在最高的枝干上，抖开翅膀来。 Thank you.

记录，用我的双眼在梦城里找路，开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生活像等待重合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不恨这世界的脚步，生活像等待创作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梦想理想幻想妄想妄想，我只想坚持每一步该走的方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和我 暗地，相爱的路从此可以走下去，可以为你割舍那段心，不再死心塌地，伤你又让自己哭泣。我没有一点点勉强，我只是有一些难堪，连我都不想。眷恋的痕迹，没有一点余地，再执意的伪装自己。 Oh my-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这样的春天，蓝天就像打了蜡，小树叶儿也都上了釉彩，世界忽然显得明朗了。沿着草坡往山上走，春草已经长了起来，